上一讲呢，咱们说到一战刚一爆发呢，德国人就开始执行准备多年的施里芬计划。浩浩荡荡的德军前去完成施里芬计划的第一步，借道低地三国。与其说是借道啊，不如说呢是直接占领。1914年的8月1号，德军率先进攻低地三国里最小的卢森堡大公国。卢森堡军队只有几百人啊，在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之后就投降了。据说卢森堡的抵抗呢，就是把一辆公交车扔在德国的必经之路的中间。德军只用了一个步兵连，在一名中尉的率领下，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卢森堡。下一个目标呢，就是比利时。比利时位于欧洲西北，东接德国，西临法国。这种呢，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，往往就直接被吞并了。比利时特别幸运，因为英国希望把比利时变成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前哨，不想让其他国家控制比利时，所以呢，就拉着其他大国呢签订条约，都承认比利时是永久中立国。所以这个时候比利时啊，已经享受了80多年的和平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。比利时人觉得有条约，有英国人撑腰，没人敢动自己。当然了，他们是太拿义务了。在德国人眼里，条约算什么？跟手指没什么区别。1913年，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出访柏林，一看德国的形势，就明白德国早晚要对法国动手，对法国动手一定会借道比利时。所以他一回国就赶紧扩军备战，可惜呢已经晚了。1914年的8月2号，在德国入侵卢森堡的第二天，德国驻布鲁塞尔公使贝洛收到电令，让他向比利时政府递交最后通牒，并且要求比利时人在12小时之内做出答复。贝洛公使啊，是这一年年初来比利时上任的。他办公桌上呢有一只银质的烟灰缸，上边有一子弹眼儿。每当这个访客问啊，您这个烟灰缸怎么有子弹眼儿啊，他就是哈哈大笑，说我这人呢就是点儿背，到哪儿哪儿出乱子。我被派到土耳其，土耳其闹青年党革命，我到中国，中国闹义和团，这弹眼儿呢就是从窗户外边飞进来子弹打穿的。每次这个说完这话呢，贝洛公使都悠哉悠哉的点上一根烟，喷出一个烟圈，然后说，哎，我现在日子过得爽，布鲁塞尔歌舞升平，这个国家肯定不会打仗。他这么想就是因为1839年以来比利时就是中立国，没想到这回要让他递交最后通牒啊，他再也不能悠哉悠哉了。所以这份最后通牒说的什么内容呢？就是我们知道法国要借道比利时进攻德国，出于正当防卫的需要，德国有必要先发制人，先借道比利时进攻法国。如果比利时同意，就不会受任何损失；如果不同意，连你一块揍。比利时国王接到这份最后通牒，可就犯了难了。如果让德军通过，保护比利时中立的条约就成了废纸，就成了比利时毁约；要是不同意，比利时将面对德国，实力太悬殊了。但是阿尔贝一世很有骨气，表态说我们将誓死捍卫中立。一位比利时官员也说，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化为齑粉，那我们就光荣的化为齑粉吧。8月3号，德国就以此为借口说比利时破坏中立，向比利时宣战。第二天，英国就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借口向德国宣战。别看德国人来势汹汹，比利时这边毫不示弱。阿尔贝一世亲自出任军队总司令，国王穿上军装，骑马前往国会发表演讲。在演讲中，他提到1830年国会会议创建了独立的比利时。国王问大家，先生们，你们是否愿意矢志维护祖先留给我们这份神圣礼物呢？议员们集体起立高呼，是的。在场的美国大使记录了这个场面，尤其是他还注意到了国王12岁的继承人就站在旁边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，多年以后，这个孩子是否还能记得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，记得起他的父辈为这个国家做出的牺牲吗？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。二战的时候呢，比利时又被德国入侵，不过利奥波德三世没有他父亲的勇气，抵抗了几天之后呢就投降了。不过这些都是后话，咱们言归正传。比利时全国一共只有啊6个步兵师加一个骑兵师，总兵力115000人。这些部队装备落后，训练不足，连骑兵师用的马刀型号都不一样。而且呢，比利时面积狭小，毫无战略纵深， 唯一的屏障就是德比边境的烈日要塞。烈日要塞位于马斯河两岸的这个陡坡上，这一带的河道宽200米，构成了要塞的天然屏障。整个要塞的核心是12座堡垒群，每座间隔3到6公里，共有大炮400多门，其中口径最大的是210毫米榴弹炮。这些大炮呢，全都被安放在钢制炮塔中，炮塔能升降，升起来的时候也只露出地面很少一部分，所以很难被摧毁。每座堡垒群有2个连的炮兵，1个连的步兵，一共400人。各堡垒群之间各种工事纵横密布，还有大量的步兵驻守，总兵力达到了 3.6 万人。开战以后，国王任命63岁的陆军大学校长勒芒将军担任烈日要塞的指挥官，并且要求他坚守托付给你的阵地，死战到底。进攻烈日要塞的是德国第二集团军的6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军，总兵力接近6万人，由埃姆米希将军指挥。埃姆米希认为比利时顶多进行个象征性抵抗就会投降，所以呢，德军连行军啊都不好好隐蔽，士兵们高唱着德国至上、国王胜利万岁这些军歌，一点不像去战斗，跟游行差不多。埃姆米希将军指挥德军从北、东南3个方向进攻烈日要塞。当他们到达马斯河的时候，发现桥梁已被破坏，就准备架浮桥过河。这个时候烈日要塞的大炮开火了，给德军造成了一战中的第一批死伤。但德国人毕竟人数占优，再加上装备和训练都不错，还是很快强渡了马斯河。可是呢，更大的打击在后面，随着进攻开始，比利时人的反击越来越激烈，德军士兵不惜伤亡，一连一连的冲向要塞，再被要塞的大炮一连一连的炸成尸体。德军虽然装备精良，但是呢，因为没把比利时当回事，所以没带大口径火炮，最大的也就是150毫米榴弹炮，打到堡垒上啊，就炸起一阵烟，根本就炸不穿。反观比利时人这边，他们在战前就精密地测量了要塞周边的地形，炮打得非常准，德国步兵炮兵损失惨重。以前呢，德国人一直调侃比利时军队是巧克力士兵啊，比利时不是盛产巧克力吗？现在才知道原来吃巧克力也能硌牙。没办法，只好把秘密武器，也就是2门巨型火炮调了过来，这就是咱们前面说克鲁伯兵工厂的杰作420毫米口径重型旧炮，昵称呢是大贝沙。大贝沙巨炮长7米，重达42吨，把它运到前线需要200名工兵，先用火车运，再铺设专门的公路，用36匹马拉到阵地。大贝沙到达阵地之后，耗时6个小时才列装完毕。这回烈日要塞的末日就要到来了。8月12号下午，2门大贝沙开始发射，820公斤重的巨型炮弹击中要塞之后，爆炸形成的尘土碎片硝烟升入1000英尺的高空。仅仅4天，烈日要塞的12座堡垒都被炸成废墟，要塞指挥官勒芒将军被震昏之后被俘虏，他被送到埃姆米希将军面前交出了指挥刀啊，说我是在昏迷中被俘的，请你务必在战报中说明这一点。埃姆米希把这个指挥刀呢就还给了他啊，跟他讲说你没有玷污军人的荣誉，你留着他吧啊。所以那个时候打仗还真是有这个骑士精神。勒芒将军后来还写信给国王说，我当时是乐于牺牲自己生命的，可是死神不要我。德军这样尊重勒芒将军，可不代表他们也这么尊重比利时人。德军所到之处焚毁村庄，大肆屠杀比利时百姓。8月25号德国人火烧了比利时的小城卢岸。卢岸城建于1426年，城里呢有一座美轮美奂的中世纪图书馆，里面珍藏了许多价值连城的古代手稿，结果全被付之一炬。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，威廉二世毫不掩饰地说，一切都应该被淹没在火焰和血泊中，必须把男女老幼都杀死，一所房子一棵树都不能留，这是唯一能让法国民族感到畏惧的手段。运用这种手段，战争不到2个月就会结束，假如我以人道主义为怀，战争会延续好几年。所以烈日要塞被攻克之后，德军就开始长驱直入进攻法国，法国军队呢就开始了奋起迎战。不过这个时候的法军呐，不光战争计划不靠谱，军队建设也是远远落后于时代。法国骑兵还身披闪光耀眼的护胸铁甲，头盔上垂下长长的黑色毛尾，一水1830年代的装束。 法国步兵也一样，蓝军装搭配红军裤啊。1830年代的军服什么样，现在还什么样。可是1830年步枪射程只有200步，打仗都是近距离的排队枪毙，不用隐蔽。这个时候鲜艳的服装就跟靶子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法国陆军部长原本打算让法国兵跟其他国家军队一样，把军服呢改成蓝灰或者青灰色，但是遭到陆军强烈反对。一个退役将军大声疾呼，取消红裤子绝对不行，红裤子就是法兰西，法兰西就是红裤子。法军武装落后，在军队战术上更落后。法军的突击战术就是向前冲锋20秒，推进50米，然后隐蔽，准备下一次冲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敌人端枪瞄准射击刚好需要20秒。那这一战术啊，在当时实在是过时的不能再过时了，因为现在德军机枪只需要8秒的冷却时间，所以法国的战术就成了葫芦娃救爷爷，一个一个送。法军第三殖民地师只打了6小时就全军覆没，师长阵亡。打完的战场是一片难以置信的景象，好多死人都是站着的，因为尸体太多堆成大堆了啊！这战术跟义和团水平差不多啊，还不如义和团呢，好歹义和团一听枪响就往后跑，死不了多少人。所以一位英国军官是这么记载当时的这个场面的，说当法国步兵前进的时候，他们前卫队的步伐是整齐的，队形也是整齐的，甚至在德军枪炮声中倒下去的时候也是整齐的。前卫队一小队一小队的倒下去，又一小队一小队的跟上去，不停的倒下去，又不停的前进。对于红裤子兵的这种战法，我深为遗憾，而对于他们的奋勇精神，我敬佩到了极点。但是奋勇精神在这个时候的战场上毛用都没有，法军节节败退。德国最高统帅部已经习惯于每天都收到胜利的消息了。这段时间呢，德国跟法国一共打了4次战役，那主要在这个法德边境啊，被称为边境交战。法国军队死伤枕藉，来助战的8万英国远征军也伤亡惨重。在南面，法国两个集团军进攻阿尔萨斯洛林被赶了出来，法军总司令霞飞苦涩地承认边境交战以失败而告终，下令全线撤退。随后德国五个集团军和施里芬计划里描述的一样，像一把大镰刀从德军的右路挥舞过来，兵锋直指法国首都巴黎。9月2号，德军打到了马恩河畔，距离巴黎只有15公里。法国总统庞加勒在日记中写道，我们既要后撤也要进攻，后撤指的是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，进攻指的就是要发动反攻，挡住德国人的攻势。那么法国人将如何发动反攻？德国人能不能拿下巴黎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